在介绍《周易》之后啊，《三字经》的作者又为我们介绍了六经当中的另一部重要的典籍，咱们中国现存最早的历史文献汇编《尚书》，也叫《书经》。这几句呢是这么说的：有典谟，有训诰，有誓命，书之奥。既然是最早的历史文献的汇编，那么《三字经》的作者呢，在这里把这些文献呀，按照文体分类，给孩子们呢做了一个介绍。尚书啊，咱们说了一个上，今天我们写出来是高尚的尚，其实呢，在古代汉语当中，它和上下的上这是相通的啊。在这里呢，这个上一直也有一些不同的解读啊。比较主流的观点认为，这个上呢，指的就是上古时期啊，就是老早以前啊，很有历史、有年头的留存下来的这些历史文献。当然，也有一种观点呢，认为这个上啊，指的是这个无上的君权。因为这些公文，这都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啊，讨论也好啊，发布也好啊，一些相关的历史文件。这些历史文献，《三字经》的作者呢，给它分了六大类：有典谟，有训诰，有誓命。典谟训诰誓命，这是六种不同的文体。典，典章制度，这是一部分啊，上古时期流传下来的国家的一些规章。那么我们今天用这个典字啊，还有一重含义。有时候我们会说，哎，这里头有个什么典故啊，啊，或者要说个什么事儿，说这事儿咱们呀得拉个典。哎，这里的这典呢，指的就是古时候啊发生的一些，我们可以说传颂度非常高，能够达到尽人皆知啊，到这个程度的一些历史事件啊，或者是一些言论也好啊，一些行为也好，都可以。哎，我们今天的语言当中也会把它称之为典。其实呢，它指的就是《尚书》里面我们提到的这个典的另一重含义。它除了记载古时候的这些规章制度之外，还记录了一部分啊，这个人们的言行，大多数都是一些好的行为、好的言论啊，这个不好的不往这里头记。那么谟呢，这个字已经不是现代汉语的常用字了啊，言字边一个莫非，莫名其妙的那个莫啊，这个字念谟。它呢指的是作为臣子给君主所出的谋略、谋划啊，他的一些治国理政、施政的这些想法，如何来治理国家，这样的一些言谈啊，通过文字记录下来叫谟。训，我们今天一提到这个训，那是领导给员工训话啊，家长给孩子训话，训孩子，这个训。古时候的训不是这个意思，这跟咱们今天恰好反过来。这里的训指的是好的那些臣子啊，我们说贤臣，他们去劝导，甚至于啊，我们可以说训导君主的言行。哎，这一点我们其实之前也提到过，儒家的思想里面对于臣子的要求，早期绝对不是像后世理解的那样啊，我们说这个君为臣纲，皇上说什么臣子就得听什么，不是啊。儒家思想很明确地提出，一个好的君主，你就应该身边有一些敢于直言进谏的，这样的能够说真话的臣子，有他们在，才能够让你的这个江山能够稳固。哎，所以古时候这个臣是可以训君的，记录这样的言行的称之为训。那么诰呢，收录的是君主发布的一些政令啊。我们今天其实有时候也说这个什么布告啊、公告啊，这其实呢也都是从这个诰演化而来的。不过那个时候的这个诰呢，是专门指君主发布的才能够称其为诰。誓呢，这是一国的国君啊，要是去打算讨伐叛逆，那需要发一个誓师文告啊，就是咱们讲师出有名，不可以师出无名。凭什么我派兵去攻打别人呢？我得找理由啊，尽管这些理由未必都是真实的，有可能他为了让自己的行为显得正义，他自己要编一套瞎话啊，得让这个谎话能够自圆其说。但是你必须得有这么一个东西，不能没有来由的莫名其妙的就去攻打别人，一定要有这么一个誓师的发兵的文告啊，这类的文体称之为誓。而命呢，这跟刚才咱们说那个训呢是反着的，命这是君主对大臣的训命，你应该怎么着啊？你要做些什么，我得给你提出的一些这个指导性的意见，这些收录到命当中。这是尚书里面所收录的这些历史文献，按照文体啊分成了这么六类。三字经里呢编了这么四句啊，有典谟，有训诰，有誓命，书之奥。书经是干嘛的呢？哎，就是收录这些文献的。可是这样的历史文献 在我们今天看来，这都是非常珍贵的史料啊。别说我们今天去研究古时候的这些事情，即便是在当时啊，能够拿到这样的史料，也应该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应该好好的去研习。可是为什么啊，我们之前说这个《礼记精解》里面提到书的时候有这么一个评语，书之师无，我们也提到孟子所说的啊，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似乎历朝历代啊都有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对于尚书里面记录的这些古代的历史文献，我们不能照单全收，一定要有一个咱们今天的话讲啊，独立思考的辨别能力去学习它，否则的话也容易出偏差。这是为什么呢？这一点我们就从尚书啊历史上他所经历的这些事情上，我们就可以找到答案。我们今天所读到的尚书和战国时期形成的啊当时流传的那个尚书，很有可能啊我们今天认为很大的可能根本就不是一本书，不是一回事。为什么呢？那个时候流传的那本尚书啊，没诞生多久就赶上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焚书坑儒，他把当时能够搜罗到的六国典籍啊，很多记录其他六个国家就被他灭掉的，咱们当时说战国七雄啊，齐楚燕韩赵魏秦，其他那六家的史籍，秦始皇巴不得给他们都给烧了啊，让你们就从这个历史上抹去，天下就是我这大一统的大秦帝国的天下，你们过去那些事儿，民间也不许再流传了，大家也都不许再提了。本着这么一个想法，这些重要的历史文献典籍全都给烧了。不光书被烧了啊，秦始皇还颁布了非常严苛的这个法令啊，别说你去散播这个书籍，就算你把当年像尚书这样的典籍当中所记录的那些事情那些故事，如果你去跟别人讲述啊，好比说类似咱们今天说这个有说评书的啊，我在这个集市之上给别人讲述六国的这个故事，或者说讲类似于春秋里面所记录的这些啊，当时各个国家君主的言行啊，国与国之间战争是什么样，咱们今天讲这不就是说书吗啊，讲个乐，那会儿可不行。你要是敢在街市之上干这样的事情，刑罚是什么？叫做弃市。怎么叫弃市啊？当场就把你砍了，尸体就扔在大街上，连收尸都不许有人来给你收，这叫弃市。这处罚就这么严厉啊，刑罚就这么残酷。您说在这样的严刑峻法下，专门记录这些历史文献的尚书还可能流传下来吗？哎，您别说，他还真的传下来了。到西汉初期啊，尚书虽然没有当时最早我们说这个战国后期啊形成尚书的时候收录的文章那么全那么多，可是还有28篇传世。这一点我们从现在的这个史籍当中能够看到。这28篇文章是怎么躲过的秦始皇的这个焚书留下来的呢？这里面有一个很感人的故事啊。当时呢有一位儒生叫福生，他10岁啊就开始拜师学习，专门研读尚书。他是一个非常刻苦很用功的人啊，当时为了能够学习尚书啊，10岁咱们今天讲的还是孩子呢，他为了让自己不受外界的这个干扰啊，把自己关在一间又阴冷又潮湿的破房子里头。第一，这环境安静，没有外面的杂音传进来，我可以安心学习。第二，条件这么差的一间房子，又冷又湿，睡觉都睡不踏实，就为了让自己啊睡不好觉，老能惊醒过来，醒过来他就继续在背书学习，就用这种方式逼迫自己啊，反反复复的诵读尚书。他当时啊，在自己这腰上拴了一根绳子啊，这绳子不像咱们说现在腰带似的可丁可卯，它很合适啊，故意让这个绳子呢很肥大，富裕出一大圈来。多大一圈啊？80尺的一根绳子啊，根本就不是当腰带，他计数时，每背一遍尚书，他就在这绳子上打一个结啊，拴个扣，再背一遍，再拴一个扣。很快，这一根80尺长的大绳子啊，被他打满了结，一直到这个腰绳子全都是疙瘩了，已经在缩也缩不了了，停了。到这个程度，您想，他这个尚书对他来讲，那简直就是已经印在脑子里了，每一个字都不带差的，滚瓜烂熟。秦朝初年的时候，秦始皇啊刚刚统一六国，那个时候呢，还没有后来焚书坑儒这些事情。福生这样有水平的人啊，精通尚书，声名卓著啊，当时是被选为了博士。可是呢， 到了公元前213年，也就是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的第八年、第九年啊，临近这个时候，秦始皇啊，听信了李斯的意见，开始焚书坑儒。那么这个时候呢，浮生按说他是属于这个他所擅长的东西要被烧啊，这个人也很难保住。可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呀，浮生啊冒着生命危险，凭着自己的这个记忆，把上书的内容抄在竹简之上，然后呢在自己家里头砌了两道墙，把这竹简藏在两道墙中间形成的这个暗壁里边。藏好了以后，他没被坑啊，他跑了，逃命去了。在外乡躲到什么时候呢？一直躲到汉朝建立，浮生才辗转的回到老家。这我们说万幸啊，万幸秦始皇啊想着是自己啊家里这个基业可以是千秋万代的永流传大秦帝国。可谁想到呢，二世而亡，时间持续的不长，浮生活得又够长，熬过了秦朝的灭亡，汉朝建立，哎，浮生才得以回到自己的家。回家以后第一件事就是把这墙凿开了，去找藏在里边的这个上书啊。这么多年呀，这墙是好的，这书也就没被人发现，还在这个夹层里头。但是呢，虫吃、鼠咬、水泡，这部书啊已经损失了一大半。浮生啊这个时候就显出少年时候这个基本功的重要性了，凭着自己的记忆啊，强迫自己回忆缺失的那些都是些什么，能补的尽量给补齐。可是毕竟这个时候浮生自己的岁数啊也已经不小了，而且呢过去这些年一直是在逃命，那日子过得可并不舒坦呀。这么多年的颠沛流离，人又上了年纪，记忆力还是有一些减退，所以呢藏在夹缝里的这个上书经过浮生的修补也仍然不是全本的了啊，已经还是有很多的内容呢都散失了。可是呢浮生他的这些经历在汉朝建立之后啊，他本身在当年就是一个很著名的学者，是有一定的这个地位社会影响力的，他的这番经历啊，为了保存上书所下的这个苦心，哎，这些事情呢逐渐的呢就传到了当时的朝廷上。汉文帝呢正好在这个时候呢提出啊，我们应该弘扬提倡对经典的这个研究，所以呢就把浮生征召到朝廷呢去做官。要说这是个好事，这是能够使得上书这部历史文献典籍啊重见天日并且再放异彩的一个绝佳的机会。但遗憾的是，浮生这个时候啊已经是一位年过九旬的老者了。在那个年代啊，这不是现在啊，人要是活到90岁以上，那简直可以说是一个老神仙一样的存在。但是再怎么把他当神仙去尊重去供奉啊，都改变不了浮生已经是一位年迈的老人的事实了。这个时候他即便有心为了弘扬上书说再去拼搏一把，但也已经真实的没有力气了，没有办法接受汉文帝的这一番美意啊，去朝廷里面去做官，去弘扬继续的这个研究上书，不可能了。汉文帝一看浮生既然来不了，那也不能让这能耐就这么失传了呀，得了，我呀派一个人去跟浮生学习吧。谁呢？这个人历史上也很有名啊，叫晁错。大家在中学历史课本里面曾经学到过一个有人造反的时候啊，七国叛乱，当时提出一个口号叫做清君侧诛晁错，就是这位啊晁错。当时文帝派他上门去向浮生学习上书，可是啊90岁的老人教课都已经教不动了，浮生自己没有办法亲自教学生，但是浮生呢有个女儿，这么多年跟着父亲呢多少也学过一点上书啊，就由浮生的女儿把上书里面的这些内容也好啊，或者说一些解读啊，哎，口授给了晁错。只不过呢，浮生的女儿从爸爸那儿学来的，这可能已经要打折扣了，经过他再交给晁错，恐怕呢又要有一些打折扣的东西。那么上书里面收录的这些上古时期的文献典籍啊，都是非常的急缺鳌牙啊，都是这些古文。那么晁错呢当时是用汉朝流行的这个隶书文字，把从浮生的女儿那儿听到的上书啊记录了下来，哎，留下了这28篇上书的文章。我们可以看到，这古人要想保留一部典籍， 这得付出多大的辛劳，承受多少困难才能够得以实现呀。在晁错写下了这28篇上书的文章带回朝廷以后呢，又在民间发现了零零碎碎的一篇，所以呢金文上书啊一共呢是29篇。不过呢这只是上书当中的一部分。虽然经过浮生的这样一番努力啊，上书得以重见天日，但是毕竟还是残缺不全的。到了汉武帝的时候，在鲁国的曲阜啊，有一位刘姓的王叫鲁公王刘虞，他呢当时啊自己家想扩地盘啊，就看隔壁这个孔子家以前的房子碍事，就把人家房子那墙壁给拆了。结果呢拆这个墙的时候发现，哎呦，这儿怎么也是个夹墙啊，这夹墙里边啊居然是孔子的子孙藏的好多竹简，其中呢也有上书。不过这里的上书呢是用古文字啊，不是用汉朝当时的这个隶书书写的，所以呢叫古文上书。它的篇数是多少呢？58篇啊，金文上书是29篇，这个正好比它多一倍。大家可能会觉得，哎呦，这不是挺好吗？古文的版本也有了，金文的版本也有了，这就算是传下来了。别着急，我们说上书这部典籍啊，真称得上是命运多舛，可不是到这儿就完了。上书的这个故事还没有终结。汉朝的时候存下来的这两部上书，金文上书和古文上书，在西晋初年战乱开始的时候，因为整个社会啊陷入了大范围的这个动荡当中，我们知道那是经历过三国啊后汉时期的这样一番乱世，换来了西晋的这个统一。那么西晋初年战乱也仍然没有停止，就在这个时候上书又一次散失了。今天我们听着可能都觉得不好理解，这书既然都已经搜集回来了，又没有经历过秦始皇那样的说把书都烧了这样的事情，怎么还会丢呢？哎，那会儿啊那书可不像咱们今天似的出版社批量印刷啊，咱是首印起码得来个3000册5000册吧，那好的那畅销书动不动就几万册几十万册那都有，那是不怕，怎么着也能留下一些副本来传世。可是古时候不一样，那会儿的书啊每种都不会有几本，那就是一个人留下来，哎，国家为了保存资料，资料库里头咱们说再誊写个一份两份，别人谁要是说看这文章好想学啊，自己去抄写下来，然后呢背诵下来去自己家里头留存就完了。国家层面上这样的典籍著作都不会有太多的副本，那很容易在战乱的年代这些东西就全都没了。就在大家都以为我们又要和上书彻底告别的时候，东晋初年有一位豫章内史叫梅泽，他给朝廷献上了一部上书。这部上书总共啊有26000多字，收录了金文上书33篇啊。梅泽从原先的28篇当中呢给分离出了5篇，33篇总共是。古文上书呢有25篇。这回大家太高兴了，本来都以为已经失传了的上书又得以重见天日，这是咱们国家第一本古代的历史文献呀。朝廷也很高兴啊，安排人学习誊写，多留一些副本。这个版本呢一直传到了今天，我们今天所读到的上书里面大部分的内容都是从这个本子里得来的。可是对于梅泽进献的这一版本的上书啊，学术界一直有争论，总有人觉得这部上书有点不大对头啊，总觉得里面有一些虚假的成分。学者有这样的担心其实很正常，因为我们说上书这是一部历史文献的汇编集，你说战国的时候编辑这么一部书，里面如果说收录了周朝啊西周时期的典谟呀训告啊誓命啊，哎，这都可以让人信服，那么就有文字记载，本身放在那儿又是本朝的这些事儿。可是再早一些呢，商朝的那些事儿，后期当然已经有甲骨文了，可是当时的人们已经大多数都不认识甲骨文了，我怎么知道你说的就一定是对的呢？哎，即便如此，这咱们毕竟说离得也不是太远，还有一些专家能看懂啊那会儿的这些古文字，那么我们姑且也相信你们说的是对的。可是再早呢，夏朝的那些历史啊，那些所谓的当时的咱们说这些君主发布的这些政令也好啊诰命也好啊，我怎么知道是真是假呀？那会儿都没有文字，你不也是道听途说你自己记下来的吗？再早到三皇治世时期尧舜禹的那些故事，你那不更是根据自己听来的这些故事加上自己的想象编出来的吗？我为什么要相信你说的就一定是对的呢？所以对于上书的这种质疑啊，其实始终存在。

就也没了，前面就到了。 我的天哪！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详见店内活动。 2018年4月6日至22日，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北京展映将在北京地区32家商业影院、学术机构、高等院校放映近1000场优秀影片。展映场所信息，详见北京国际电影节官网，www.bjiff.com。 三月踏青北海边，春到春烟流入眼，我听你唱惊喜，就能一下车仙飘。红星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垭口雾里眨沙眼，桥子上红绿衣签儿。长亭湾古道边，风骚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长凳，跟我来那辆。这是四位，给这续人啊。这是囊定，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期待。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我、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啊，曲艺作品中的《三字经》这个主题，接着和您边听段子边浏览《三字经》这部中国古代的儿童蒙学读物。刚才上一时段呀，我们聊过了《尚书》六经当中的这部著作，我们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历史文献汇编，它所经历的多舛的命运。刚才我们也说了，在相声作品当中啊，也有一些我们的历史文献得以流传。当然尚书流传下来都有人怀疑是假的，相声作品当中提到的这些历史文献，那咱们就更甭去追究真伪的问题了。它是为了故事发展的需要。什么样的文献会出现在相声当中呢？刚才咱们也说了，有典谟，有训诰，有誓命，书之奥。这个训诰当中的这个诰啊，君主发布的政令，在咱们民间其实有另一个说法，叫什么呢？皇榜。哈哈，国家经常会发出这个皇榜，面向公众啊，通报一些事情，或者是征召一些有能力有本事的人啊，来为朝廷服务。这个时候就会用到诰这样一种文书形式。我们的相声作品当中有一些段子啊，记录的呢也是跟这相关的故事。这其中最有名的当属刘宝瑞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山东斗法》。我们今天就来一起重温一下这段作品。 大瘦毛长蹄子胖，两口子睡觉争热炕，老头要在炕里头睡，老婆死气白咧偏不让。老头说是我捡的柴，老婆说这是我烧的炕。老头说偏睡偏睡偏要睡，老婆说不让不让偏不让。老头抄起了陶灰耙，老婆拿起了擀面杖，两口子冰的邦当打到大天亮，挺好的热炕谁也没睡上。怎么全晾凉了？这回啊，说这么一段这个单口相声，这段叫斗法。这个斗法不是现在的事情啊，多着呢，明代的事情。明代什么年间呢？成化年间。就是这个四帝燕王扫北，燕王坐北京，成化年间。在那个时候是明代鼎盛之时，最盛的，万邦来朝最好的时候。就在这个明代成化六年，